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2集。事情的发展犹如脱缰野狗，这一棍子挺狠的，带着一阵风朝秦冉砸过来。大屏幕上两人的身影十分清晰，一般有底子的人都能看得出来，唐青根本就没有留后手。 女生之间都玩这么大？ 看台上的江冬夜看到这一幕，不由得往后缩了一下，眉头微微拧着。他偏过头，有些不敢看。769的权力，如果被唐青的蓄力棍子打到，骨头裂开，那都是轻视。唐青面容依旧冷艳，手上的力道丝毫未减。不仅仅是江冬夜，就连坐在擂台下面的观众也提了一口气。秦冉没有什么动作，看到那棍子朝他砸过来的时候，他只是伸手十分轻飘飘地抓住了那根来势凶猛的棍子。唐青原本以为这一棍子下去，秦冉就该下台了，却没想到他手中的棍子直接被人紧紧抓住了。唐青面色一变，他伸手本能地想要把木棍抓回来，然而木棍就像是被电焊住一样纹丝不动。他比秦冉要高，因着天然的优势，他看秦冉的时候总有些居高临下，然而他此时看着对方漆黑的眼眸，仿如面对着一座大山。唐青面色大变，坐在擂台下面的人大多数都看向屏幕，两道人影晃动，他们几乎都没有看到秦冉是怎么出手的，屏幕上也只留下了一道残影，还有微微的破风响声。这是唐青挥舞棍子的时候的声音。擂台上，秦冉的手借助唐青的棍子力道，轻轻松松将唐青的手震开，他反客为主，直接狠狠地劈向唐青。唐青是个混血儿，一张脸深邃，眼睛犹如大海。秦冉想了想，改了力道打在了他的腹部。秦冉速度太快，从夺去武器到开始出手也就是一瞬间的事情，唐青根本就没有反应过来。别说反应，距离这么近，唐青都没有看清秦冉的动作，他只感觉到棍子似乎有一道力道，他的虎口跟手心都被震了一下，棍子十分轻易的就在他的手中脱落了。唐青被一道力量打中，如同风筝一样落在地上。秦冉打他的时候泄了力道，不然这一棍子下去，唐青有没有命活还不知道呢。棍子上还有另外一道力没有被卸去，秦冉就随手砸在了唐青身边。这一棍子他没有留手，微微撕裂空气的声音响起，带着压迫的风声。一道极为清楚的撕裂声音响起，裁判僵硬地看了一眼秦冉手下的擂台，棍子范围的水泥几乎全都碎裂，而棍子也模糊不清，他身上似乎还有一些力道在不停地震颤。一条很明显的缝隙顺着棍子的方向横贯整个擂台，擂台是平的，看台上的人有些看不到，但大屏幕却是清清楚楚地拍了出来。整个擂台横穿了一道裂缝，这一棍子要是打在人的身上，人会直接一分为二吧。然而此时看着大屏幕的人没有说话，只是呆呆地看着大屏幕上的那条裂缝，一时间谁也反应不过来。好可怕，上次程木跟杰瑞对打的时候也是惊心动魄，不到一分钟，然而程木是赤手空拳的，没有像秦冉这样连对手的武器也拿了，还有那木棍上的力道，这得有多可怕的实力让整个擂台都裂开一道缝呢？别说看台上的其他人， 就连见过秦冉出手的洛队等人也没有反应过来。 洛队。 洛队身边坐着的一人喃喃开口。 秦小姐要多少的权力才能打出这样的裂缝啊？ 洛队靠在靠近擂台的第一排，能够清楚地看到裂缝，闻言摇了摇头。他是真的不知道。卸去了木棍上的力道，秦冉直接站起来，木棍上几乎没有半点损伤。他伸手抛了抛木棍，然后侧身看裁判的方向挑眉。结束了吗？ 当然。 裁判回过神来，立马开口。哦。秦冉直接扔掉木棍。裁判往前走了一步，无视地面上的那条裂缝，看一眼都觉得牙酸骨头痛。 这场考核比试，秦小姐胜。 裁判听到了自己的声音，这结果没有丝毫意外。这一道声音就像是打破了某一个平衡，看台上的欢呼声还有兴奋的叫喊声倏然爆发出来。庄园里的人都是崇尚强者的，庞青不差，真的不差。可以说她一个女人实力在庄园也比一部分男人强。然而即便这样，在秦冉手中没有走过一招，直接碾压式的打法，最后还是整个擂台替唐青卸去了一招。无数人都在猜测秦冉的实力，在兴奋地讨论她为什么这么强。佣人还在整理擂台，听着台下人的讨论，程火等人都面无表情地想着。可不是吗？权力1321，1000都过了，能不强吗？秦冉拿了自己的外套回到了座位上，程俊就把手机递给他，脸上的表情一如既往，眉眼舒淡。 打完了。 哦，赢了输了？秦冉翻着手机，头也没抬地问他。程俊挑眉。 当然赢了。 秦冉低头翻着手机，看了一眼战绩。一边听着两人对话的江冬夜，整个人都要爆炸了。现在要争论的，难道不是比试的结果吗？不是秦冉为什么这么强吗？你们两个人竟然在讨论游戏，这是他妈的什么骚操作呀？ 哎，你为什么一点都不惊讶？ 江冬夜看了一眼顾西池。顾西池收回了目光，瞥江冬夜一眼，语气不急不缓的。 拼命努力的人实力都不会太差。 江冬夜没太懂，程俊却是不动声色地看了顾西池一眼。擂台上，唐青终于反应过来，他很艰难地从擂台上爬起来，工作人员给他服用了一粒药，他才慢慢地反应过来。冷艳的脸上如今只剩下了漆黑犹如锅烟般的颜色。唐青怎么想也没有想到，自己连武器都被秦冉夺去了，输得会这么惨烈。眼下台下并没有人看他的狼狈，因为那些人都在讨论秦冉。程水也继续出来主持，叫的是下一个人的名字。唐青深吸了一口气，他擦了擦嘴角的血，看向程水。 情报堂还有一项考核是计算机吧？ 说到这儿，唐青的目光转向秦冉的方向。 我学的一直是计算机技术，在武学这方面上没有研究过，并不擅长。 唐青从来没有想过，有一天他要用这种方式找回自己的一点点脸面。用通俗的话来说，他这叫输不起。听到他的话，程水一愣，他觉得自己有点听错了，于是斯斯文文地再次问了一遍。 所以你要跟秦小姐比计算机？ 切磋一下。 唐青摇头，目光依旧紧紧盯着秦冉。 情报堂的人请教了那么多次秦小姐，我也很想领教一下秦小姐的计算机技术，不知道秦小姐答不答应。 唐青在计算机这一方面一直是骄傲的。听到唐青这句话的程虎愣住了，坐在看台上的杰瑞也愣住了。秦然也没有想到会有人跟他挑衅这个，他羽绒服刚穿上。听到唐青的话，他就抬了头，没有看唐青，而是看了看程俊，压低声音，我可以答应吗？程俊的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，笑得漫不经心。 当然。 对面坐着的程虎嘴角抽了抽，他终于知道为什么程水要把秦染放在最后一个了，这要是放在了第一个，怕是要血雨腥风啊。可就算是在最后一个，也抵不过唐青的作死啊。事情的发展犹如脱缰的野狗，再也拉不回来。有了秦小姐的年度考核，果然很与众不同呢。秦冉刚坐回去就又站起来，不紧不慢地往擂台上走去，还非常快乐地跟程水打了个招呼。程水先生，我们又见面了。 我真的不想在这上面再看到你。 程水想，他的嘴角抽了抽，叫了一声秦小姐，然后看了一眼唐青，就面无表情地让人准备电脑。情报堂的考核本来就有计算机这一项，不到三分钟，两台电脑就准备好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